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今天启社推荐的这本书呢，反正我在看过其中一些故事之后啊，确实会笑，但是笑过之后呢，似乎背后还带着泪啊。 挺悲哀的， 有点悲哀。 哎，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皇室的谬误》。 嗯， 你说皇室，按说我们来，我们感觉啊，尤其像是这个，就是他主要说的是国外的皇室。 皇室啊， 关于这些皇室呢，我们都觉得他们啊，在这种很辉煌的宫殿里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仆人来照顾呀，啊，有各种各样的皇室礼仪啊，然后感觉好像都很有教养啊。我们觉得应该生活的是很好的。 你刚刚提到关键词，大家都觉得他们很有教养，很有素质， 对， 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但是看到他们所谓的一些谬误的时候啊，让我们不禁心里打着寒战。 然后就想，哇，怎么会这样？其实呢，这里边啊，其中有一小点儿，可能几十分之一，谈到了什么呀？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电影《茜茜公主》 啊，茜茜公主。 我们就是那个茜茜公主的，这里边有一段，就是当时她是个野丫头嘛，然后她被那个国王看上了之后啊，召集做这个皇后。 对， 但是呢，太后了，算是国王他妈就不太喜欢她，因为觉得她太野了， 太野了， 让她一定要遵守这个皇宫的礼仪啊，等等等等。结果她又觉得她自己被像一个鸟被困住了， 被压抑了。 对对对对。 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看究竟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哈。先来看一看它的前言啊。那如果一本书中详细讲述到什么呢？人相信他们会吞掉大钢琴，或者是生出了枕头，或者是给小鸡颁发奖章，肯定有人以为啊，这肯定是来自于伦敦第一精神病院的报告，是吧？这种认识倒还情有可原，毋庸置疑。如果有人雇佣服装检测师，以防衣物上可能有毒药，或者要吃掉仆人，或者呢要用玫瑰花瓣闷死就三的客人， 吓唬， 那么这些病例肯定是来自于某一精神病研讨会。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您再听一个。海军听命于某一要人，而放弃正常的使命，去搜集烹饪原料，竟然没有人在下议院提起此事儿。事实是，这些行为古怪之人有一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们都是来自于皇室， 哎， 而且既如此，他们就可以放纵自己离奇怪诞的想法，而且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被收录到这本《皇室谬误》一书当中了。 其实刚才呢，红酒刚才说到这海军大臣啊，遵命去给搜一些这个食材去啊，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们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啊，慈禧太后。 哎呦呵， 曾经也拿过这个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那个园子， 颐和园 啊， 还大摆宴席， 对， 过生日什么的啊。 对， 在全书中呢，作者把精力啊放在了皇室的家庭礼仪社交以及私人的谬误上，而不是政治性的谬误上。 对对，那下面呢，就我先进入，我来给大家呢，先读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主要讲的是皇室人所得的一些病。皇室的疯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由一个疯子来统治它。再说这一点呢，好像有点多余。但是历史证明啊，许多君主都是疯疯癫癫的，皇室的疯狂绝非罕见之事。此外，君王的配偶、子嗣及远亲好像也都有神经失常之表现。而罪孽更加深重的是，皇室表亲之间的通婚使这种情况代代相传。 歌德和贝多芬的故土德国就是一个培养一代代神经错乱的王子和公主的地方，有的患有狂躁抑郁症，有的患有慢性神经功能紊乱，像哈布斯堡与维斯特巴赫皇室之间的通婚确实和他们引以为豪的父辈们的显赫开了个大玩笑。每一位像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皇一样美貌惊人的女性都养育了一群神经病人，比如19世纪巴伐利亚的亚历山大拉公主，她一生都在焦虑中过着隐居生活，深信自己曾经吞下了一架玻璃制作的钢琴，也就是刚才红酒提到的啊，你想想他能够相信自己能吃过一架钢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另有一位高贵的统治者呢，则认为自己是由黄油做的， 嗯， 怕一见太阳呢就会融化掉，而另一位则不敢小便，怕撒尿会让整个城堡淹没。 嚯！ 对于英国读者来说，尽管国王乔治三世是否曾将一棵树奉为普鲁士国王值得怀疑，但他无疑是最负盛名的疯子统治者了。他的情况啊，引起了众多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国王病机的根源，并评价一下这些疾病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18世纪晚期大不列颠的历史大错，也就是不列颠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策失误。当然，英国的政策一直就带有神经错乱的色彩，然而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有人会认为不仅国王甚至连所有的大臣们都像疯狗一样吠个不停。实际情况呢不太一样，乔治三世的神经病发作分为三个阶段，而且都是在英国与美洲殖民地发生纠葛之后。尽管有人认为他在18世纪70年代的病症并不明显，尤其是在汉诺威王朝家族成员的身上，他们的古怪经常只是表象。最近的研究表明啊，乔治确实患有狂躁抑郁症，但是仅在1788年至1789年的六个月，1801年的三个月，1804年的四个月间发作。他于1810后的精神崩溃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结果，而且那也不过是年龄老化所引起的。也许他的疾病发作比公众想象的短，但他们确实对英国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少他们更烘托出了令人叹息不止的废物威尔士王子及后来的根里特王子摄政王乔治奥古斯都弗雷德里克。1788年，乔治国王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精神一步步地走向崩溃，他开始产生幻觉，让他难以与大臣们沟通交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伦敦遭到了大洪水的袭击，他必须要乘游艇去拯救那些幸存者。当家人努力安慰陷入苦恼的他时，他又将视线转向了女王的一位侍女彭布罗克小姐，便坚持说她是他的妻子。这位侍女是否将此看作是对他的恭维，我们不得而知，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乔治确实对他真正的妻子夏洛特女王说过，他疯了，应该把它锁起来。他有时会相信他生了个枕头套，并将他命名为奥克塔维厄斯王子，并且为了庆祝此事，他还封了好几个侍者和仆人为爵士。他也曾种过牛排，以期让他长成牛排树。当饱受煎熬的女王给他送来葡萄时，他问：“这是哪一个女王送的？是埃斯特女王还是哈兹女王？”他的一些奇思妙想让人想起了波洛尼厄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的余悸。他有一次告诉他憎恶的医生弗兰西斯威克说，他设计出了新的三位一体，由他本人、他善良的医生和彭布罗克小姐组成。但乔治的精神错乱也有其不好的方面，他有时性情暴烈，怒气冲天，每当此时他会大骂家人，他得经常穿着给精神病人穿的紧身衣。此间的一个故事反映他当时是多恨威利斯一家，他那一家老小在他发病期间曾监护过他。当乔治国王第一次遇见大威利斯医生时说：“你的装饰显示你传教是吗？”“啊，我原来传教。”那位善良的医生说，“但后来我主要从事医学精神活动。”“很遗憾。”国王继续说，“你放弃了一项我一直钟爱的职业，而从事了一项我很反感的职业。”“哦，陛下。”医生坚持说，“我的救世主本身也治病救人啊。”“是啊，是啊，但是他不会每年要700磅的报酬。” 这位国王所受的严厉对待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给神经质病人的典型待遇，一旦他发起神经来，威利斯一家就不会那么善待他了。结果呢，国王开了他们一个玩笑，让这些狱卒品尝了自制的苦药。有一次当给国王穿紧身衣时，这位医生松开了国王的胳膊，国王一拳就打在医生的脑袋上，当场将他打倒在地。稍过了一会儿，国王一边拿起尿壶将尿倒到医生头上，一边说：起来吧，乔治陛下，最德高望重的骑士，克罗西纳至高无上的号令之君，我的秘密女神。讲完了国王，我们再讲另外一位国王啊。讲了完了这个乔治国王，我们再讲另外一位少校军官的国王，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他呢，在十八世纪带给欧洲一种新的精神病——军队恐惧症。他的热衷投入，从他的绰号就可见一斑了。但他对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的不良影响，却对这个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威廉一世特别青睐高大的军人，他最终建立了一支配备了特大号的制服、钢盔和战靴的巨人军团，还给他们装备了一套一般士兵拿都拿不动的长枪、矛和剑。这些巨人军团们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由吉祥物大狗熊带队游行，看上去蔚为壮观。威廉一世的兴趣很快就变成了偏执狂，他遍寻欧洲网罗高大的士兵加入他的兵团，他甚至去贿赂农场主，给他提供高大的农夫，给提供他高大孩子的父母发放奖金。据说彼得大帝曾提供给他50名俄国巨人，土耳其的苏丹也提供给他相当数量的巨人。当一些人不听劝诱或者不愿加入的时候，威廉一世甚至采用了绑架的手段。有时呢，他还从修道院里强掳一些修士。他曾经从荷兰买了一个6英尺4寸高的巨人，并说他是极其罕见的稍纵即逝的彗星。他锁定了梅克伦堡的一位同样高大的牧羊人，但是没有能说服他加入部队。他这样说：劝说对他没用，但他独自在牧羊场放羊的时候，哼，很快我就会有几位可靠的军士把他带过来。他甚至还像300年后的德国纳粹一样，拟定了类似的喂养计划。但是呢，纳粹关心的是所谓的优等民族的出色品质，而威廉一世关心的是个子高度。他让高个子男人和高个子女人结合，制造出了可怜的机体标本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瓜。但是威廉一世却不以为然，毕竟这个军团只是为了展示，他绝不会冒险让这些出色的标本投入战斗中。他又亲自操练这些军队的习惯，好像是个中士，因此获得了那个绰号。尽管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的迷恋就像劳伦斯·斯坦因的作品《向迪传》中托比叔叔的旋转木马那样滑稽可笑，但是我们不能混淆这一事实，也就是这位少校军士国王是个残忍的精神病患者，很多人就因为一丝不慎而被他处死了。他还喜欢折磨他人以从中取乐，除了他对敏感的儿子施以残酷的教养外，他还酷爱迫害他的宫廷史学家雅各布·保罗·凡·格林德令，一位善良和蔼的老人。弗雷德里克要求格雷德令参加他所谓的烟草国会，这实际上是和他的朋友亲信的一个夜间聚会，他们喝酒吃肉纵情狂欢，然后大肆吸烟，直到心满意足为止。接着他们就醉心于他们所喜欢做的，也就是凌辱他人。格林德令很自然就成为了弗雷德里克和他那帮暴徒的凌辱对象。国王将匿名文章发给学者协会攻击格林德令的作品，当这些文章印刷出来以后，他就让这位史学家在烟草国会大声朗读，然后他们在旁看他羞愧难当气得发抖的样子。当他们玩腻了这些恶作剧以后，又玩起了狂暴乱打游戏，有一次甚至将这位老人放到火上去烤。有个晚上，他们带了一只身穿格雷德令衣服的猴子，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并让他拥抱这只猴子，视猴子为儿子。即使这位老人于1731年死去，国王也不忘愚弄他一分。他决定不给格雷德令举行传统的基督教葬礼，而将他腌制在酒桶，埋藏在城堡的地下。威廉一世死于1740年，晚年还试图抹掉妻子对儿子的文化熏陶，但没有成功。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了最伟大的普鲁士国王，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艺术上也很出色。他能征善战，还创作了多部交响乐，这是老疯子弗雷德里克·威廉难以想到的。他在战争中无所作为，他儿子却骁勇善战， 其实反感战争，认为战争是无谓的浪费。再说那巨人军团吧，他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领导下是没有前途的，这些高大的士兵灵秀不足笨拙有余，很快就成为了对手的炮灰。 好，这是刚才跟朋友们来说了一下 皇室的一些疾病 啊。 你看刚才我们说听到的这些基本上都跟精神疾病有很大的关系， 有关系啊。 嗯， 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个兵工的婚礼。 哎，兵工是俄罗斯的皇室的故事，但是它可不是东宫哦，它是一个兵工新建造的。 对，是冰雪的冰。做俄罗斯统治者不一定会使人发疯，但却增加了发疯的可能性。自从16世纪恶人伊万之后，有一半的沙皇或者是皇后疯了，他们或者是行为怪异，或者是因为对朝臣们残忍而被罢免，或者是被暗杀。也许这跟俄国地大物博有关系，这个邪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爱开玩笑的安娜女皇，她也就是彼得大帝的侄女，有一次呢曾经命令火灾警报响彻圣彼得堡。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看人们惊慌失措的样子，多么的荒唐吧。 就跟我们那个烽火戏诸侯有点像啊， 戏个几次回头就没人来救他了。 就是他 同时呢，这个安娜女皇啊又是一个残忍变态的女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她经常以羞辱侍从为乐。咱们举个例，她让尼基塔王子看管她最喜欢的狗，就是专门看的狗。命令王子整天啊给狗喂冰激凌啊，你看对狗多好。他的妻子呢则照看他的宠物兔子啊，一口一口的喂他可口的生菜。这王子喂狗啊，王子的媳妇儿呢就喂兔子。然而呢，他对迈克尔·古利森王子才是最刻薄的。古利森曾经是他的前任凯瑟琳一世女王最宠爱的红人，这不他继位了吗？所以呢，他 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对吧？对他是百般刁难。1739年啊，这个古利森失宠了，他没有经过新女皇的准许，也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安娜的准许，就娶了一个意大利女人。所以呢，安娜决定把他贬为宫廷小丑，变成一小丑了。有一次呢，安娜让这古利森跟尼基塔王子结婚，让他们俩打扮得跟鸟一样， 好的， 坐在他房间外面的稻草篮中挥动着翅膀啊！你说你们两个必须像母鸡一样的嘎嘎直叫，咯咯咯直叫，引得这位女皇是一阵阵的大笑。由于这个古利森是个官夫，安娜决定呢用有史以来最特别的方式来羞辱他。就当我们读到关于安娜兵工的趣事时，可能会笑哈，甚至会羡慕他设计用手势猜字谜的游戏的这种聪明才智。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他统治时期，俄国其实是充满了恐惧的，大家伙都非常怕的。而且他的黑色幽默呀，使他根本不配做俄国的守护人。女皇嘛，她应该是守护人的角色。安娜并不是整天都嘻嘻哈哈的啊，在这儿给大家开玩笑啊，让装个母鸡喂个小狗喂个兔子。她的小丑病啊，就是她的这个小丑，如果病得不能表演的时候，她就会用鞭子抽他，甚至差点把他给抽死。1739年冬天是历史上最冷的冬天之一，安娜呢认为古利森应该再婚了啊，应该再娶了啊，他认为就应该是娶了，他就必须得娶了。事实上呢，安娜告诉古利森已经给他找了一个理想的对象，啊，这个对象叫什么呢？叫艾乌窦塔亚伊万诺夫娜，啊，叫艾乌窦塔亚伊乌托夫娜，哎，我读两遍不一个名字，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啊。这个外号呢是根据女皇最喜欢的菜，就是烤猪肉和洋葱取的。 好家伙， 这就有点侮辱人了。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它可以跟两种食物相媲美。这个艾乌豆塔亚太丑了，以至于他一看到罐子里的牛奶，奶就会变质啊，这是夸张了哈。艾乌窦塔亚当时虽正值结婚年龄，很难找到比宫廷小丑更好的人了，毕竟他以前是个王子啊，是吧？此外呢，女皇还告诉准新郎，他很乐意为他们的新婚之夜提供洞房啊。 可别以为是好事， 是吧？ 嗯， 这个古利森太了解安娜了，他太了解安娜了， 你给我准备洞房，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真正的欣喜。接下来的几周呢，整个城市谣言四起，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冰封的涅瓦河畔发生着，成百上千的工人都在林林总总的士兵监管下做苦力，啊，士兵的枪上都上了刺刀，对工人们是严加看管，不管发生什么，都将会是很重大的事情。1740年1月初，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天清早，女王召见古利森上朝。古利森呀，发现门前已经排了一支浩大的队伍，排头呢是山羊、猪、奶牛、骆驼、狗和鹿等动物， 这都是迎亲的， 都被套在马车和大车上。车里面呢坐着俄国各个阶层人士的代表，从拉普兰人到鞑靼人，全都穿着民族服装。一头大象紧随其后，背上扛着一个大笼子。哎呦呵，古利森这才意识到，嚯啊，这是一辆婚车呀！他跟这个艾乌窦塔亚啊，就是他的新婚妻子啊，都得爬进去。伴随着声音嘈杂的刺耳音乐，这对所谓受祝福的新人被带到了宫殿的马术学校，在那里啊举办了一个奇异而盛大的婚宴。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朋友们，这只是一个开头。在酒足饭饱之后，新娘和新郎被带到了女皇为他们安排的豪华宫殿里。古利森和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竟然是一座冰宫，啊，就冰雪的冰，冰宫， 爱斯基摩人建的那种啊。 前两天有一个动画片叫《冰雪皇后》，是吧？《 冰雪奇缘》吧，《 冰雪奇缘》啊，就是一个冰宫，就跟那一模一样。 对对对，搭的啊， 是一冰宫。整个这个冰宫除了冰啊，没有任何支撑啊。你要从艺术价值来看，那简直是一个人类智慧的结晶啊，艺术品。不幸的是，建造冰宫竟然是出于一个可笑而残忍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安娜女皇从没有想过让古利森跟他的媳妇儿、妻子第二天活着从宫殿里走出来。 你瞧瞧， 多么的残忍啊！也就是说，你们俩在这里边啊，行了，就别出来了，就直接冻死就完了，是这么一个想法。好，这就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皇室的谬误》这样的一本书哈。从古到今，世界各国皇室成员的一言一行都是世人关注的对象，但从古罗马皇帝到今天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世界各国的皇室一族，却没有总是表现出适合他们尊贵身份的理智和体面。 所以呢，我们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我们活我们自己的，好好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好，非常感谢启社，今天我们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我最想做的事情吗？